八十后科幻女作家霍景芳，凭藉科幻作品《北京折叠》夺得有科幻界诺贝尔奖之称嘅雨果奖 Hugo Award。佢表示咧，作品结局就比较黑暗嘅，希望现实更加光明。哇！单单系呢一句，希望现实更加光明，竟然值得攞奖啦！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湖南一个高官啊，因为涉嫌引诱、介绍、强迫未成年嘅少女卖淫，受害人呢，唉，阴公咯，得个14岁女啊，但系根据呢个中国法律咧，14岁以下先算系强奸。今次咧，14岁零10日、啊，就算只可以当系一个嫖娼啦，唔算系刑事，罚到最重嘅话都系开除党籍同埋公职。所以话呢个世界上有两种逻辑，一种系逻辑。另外一种是中国式逻辑。我是强国新闻者 Win， 大家好啊。 Hello， 欢迎回嚟今个礼拜的强国新闻者。咦，我哋今日二缺一喎。 是啊。 冇咗八期喎，你今日可以尽情讲佢坏话。 是啊。好多好多嘢爆啊，一人有机会爆啊啲嘢真係先。 是啦，咁呢我哋今日拜啊，估唔到我哋原来喺香港先见返面啦。本嚟呢就出差，我哋上个礼拜讲緊话大家一起去河南嘅，你又放我飞机。 是啊，我听日去囉。我听日去河南㗎啦。 是啊，咁都知我自己去。咁所以呢今呢一 part 呢我哋就讲下即係我喺河南嘅少少遭遇啦， 系啦，你已经啊交代翻少少先啦，因为我哋啱啱本来礼拜四出街嘅节目咧，上一次咧就因为一啲技术性少少嘅问题，咁、 哦、 啊，其实系我哋唔系偷懒噶，我哋有录噶，虽然小弟阿 Win 咧就出咗差，我系冇我份嘅，但系老天爷都要等埋我翻嚟先至可以继续开咪。 系，所以隔个礼拜大家系咪更加挂住我哋咧？ 好，咁啊，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啊！ 好啦，咁嗱，我去到河南啦，我真系成细仔，真系第一次去河南嘅。咁 啊，比我想象中其实落后，好似 河南女仔靓唔靓啊？ 一般啊，我觉得系点样咧？好似仲差过中山咁啊！中山女仔靓唔靓？我觉得佢仲差过中山。 但系你主要今次都系郑州为主啫。 系啊，净系喺郑州咋？即系佢附近系有嗰啲咩啊？洛阳啊、许昌啊啲咁样嘅古城 咧。三个字见到噶嘛？ 但系我冇去嗰啲，我净系喺郑州。 啊，郑州三个字冇呢个城市嘅，当年。 当年唔系叫郑州啫，有呢个城市。 有嘅，应该仲会有嘅。 可能都系喺洛阳，都系或者话就喺许昌咁样啦。 哦、啊，咦、啊，有兴趣听下 MJ 今次呢个河南有啲咩艳遇啊、遭遇 艳遇咧，我阵讲下八旗嗰啲，不过咧讲下啲遭遇先，因为我唔知大家即系听众们啦，会唔会去呢、這个河南嗰边即系出差咁样？咁我真系想讲嘅、嗯，即系我阿 Win 你知噶啦，不过观众唔知啦，我讲下。咁、咧一出去机场咁都系正常啦，跟住嗰、那个机场嗰啲告示咧就搵的士搭啦，系、啦，咁咧我就佢有两个的士站嘅，一个系北的士站，一个系南的士站。咁、我哋唔知嘅，我哋即系都唔知佢有两个添初时，咁啊去咗啦，正常嘅、去到我 OK 嘅，好新正嘅。 你应该港澳台嗰度出嚟、出嚟个的士站，你要行翻去国内到达嗰度啊？定系 冇啊冇啊，就咁一出嚟，基本上佢有指引噶啦。我当时都唔知道有两个的士站。 吓、新郑机场嘛，嗰、那个叫新郑机场。 因为佢嗰个市叫新郑市， 系啊，都几新郑， 系啊，新郑嘅。咁嗰个的士站咧又系新郑，好新郑嘅。咁咧有冇乜人，直头冇人，冇人排队嘅， 同埋冇的士添。 有一格 的士，有一格， 有一格系啦。咁跟住有啲正常嘅机场职员、保安哥哥啦。咁我都冇不时有炸咁样啦。咁啊入上去上车咁样，咦？跟住我未上车咁啊，佢我话去边度咁，佢咪俾个地址佢睇啦，嗰间酒店啦。 我介绍你嗰个金水路嗰个 系啦。咁跟住。佢话200几蚊咯，跟住我觉得奇怪啦，我喺上海搭的士，我觉得 由浦东去到好差远嘅， 都系200几蚊嘅啫，我就觉得冇应该唔使咁贵嘅。 你有冇同佢讲打表啊？打表 啊？系啦，我嗰阵时微信啦，跟住我咪微信你嘅，喂系咪200几蚊价？咁跟住叫佢打表，佢唔肯。 佢唔肯， 系啦， 就系得一架的士，因为名合你。 系啦，一嚟啦，佢应该知，即系但系哇，我想讲河南啲国语真系麻麻地嘅，郑州国语、普通话， 佢嗰啲河南话非一般人可以理解。 我哋啲普通话都 OK 啊，我听佢讲普通话，我系有啲辛苦，咁所以我觉得佢系因为听到我啲普通话，佢知道我哋外来人咁样啦，系啦，咁啊更加即系唔担心我知道价钱咁样，但系我就知，因为一嚟啊， 咁跟住佢点咧？佢因为得一架的士。 佢就諗住你唔坐咁咪算囉咁样，定係你跟住同佢点样沟通呢？ 佢话首先唔打标嘅，咁跟住 你可以强行要求佢打 标。我话要打标，咁佢话打标要搵多个人上车咁样， 我要拼车， 係啦，呢个其中一个，跟住又话唔得过，我哋呢度系要咁样，会有路费啊，讲一大堆唔知乜嘢有路费，又话要空车入嚟咁样嗰啲咁样嘅 关鬼事啊，空车入嚟，你食埋饭入嚟，使唔使俾饭食饭钱你啊？ 系啦，咁我就都唔谂住上噶，咁佢后面有一格，咁我就问后面嗰个啦，喂，你上唔上啊？ 哦，依个叫做维价工作，我哋做得好，系咪维价咧？或者个少少就维持呢个价格稳定，佢哋啲同行咧，呢个维价工作做得好，一定系沟通晒噶啦。 系啦，咁佢话后面嗰格就好企得好正啊，佢话前面嗰格唔去，我哋呢格唔上噶。 系因为俾人打噶嘛，如果去 咁跟住都算啦，即系你的士同行都我都明啦。机场嗰啲保安，我哋喺度扰攘啊嘛，我喺度问下我个同事，我同事一齐去，又问下佢个客究竟几钱噶咁样，得出你讲嗰个答案啦。咁跟住嗰啲机场嘅保安哥哥咧，喺度配合，喺度话：你做咩仲唔上车嘅？ 去啦，二百几蚊平噶啦，唔使你俾翻佢晏昼食饭钱。 系啊，佢话佢建议俾个话俾你知个建议价钱啫嘛，咁样即系我同你讲打标咧，佢又喺度做啲掩饰工作，你话得放心，有票俾你噶咁样。 吓，有票带晒， 有票唔系打标啊嘛，大佬啊。咁我知佢即系蒙我哋啊嘛。吓，咁佢嗰啲机场嗰啲保安哥哥又喺度话：佢俾个配合价钱，即系嗰个建议嘅价钱俾你，系差唔多噶，系呢个价噶啦， 勾结埋一齐噶啦， 系啊，你哋可以上车噶啦，咁样。 咁跟住结果你又冇上啦， 冇上。跟住咧，嗱好啦，咁佢哋嗰个第一个嗰个知啦，即系我大概咗你讲嘅价钱，佢知我识路啦嘛，识打标呢啲规矩啊。咁跟住后面嗰个开始讲啦，开始知道前面我唔得，佢就埋嚟嬲我啦。佢话喂，百三蚊系咪上啊？咁样， 哇，争咁远， 我讲出嚟嘅百三蚊系啦。咁佢即系佢知道前面我唔得啦嘛，知道前面我衰咗啦嘛，我即系闹佢，我话喂，你呃我唔紧要，我都有一报销嘅，其实即系嗰啲钱都唔系我嘅，但系我。咁你咁样做唔啱㗎嘛，咁啲人我第一次嚟到你对城市係點樣嘅印象啊，咁公司以为我哋报销，以为我哋呃公司，咁点算啦，咁嗰个人都有啲廉耻之心嘅， 佢不过即係喊喺度 啊，冇喊，因为讲完佢都冇声出嘅，係啦，佢就唯一讲 咁你太年轻啦，你太天真啦，你以为真係廉耻有羞耻之心咩，佢只不过心里面屌鸠紧你 起码佢就唔係即係有冇道理又声大教学先啦，係啦，咁就后面嗰个又喺度我梗系唔会理佢啦，跟住执 百三蚊，你本来都啱你付出你 budget 噶啦， 我唔会咁样俾佢即系得逞啊嘛。 你咩得逞啫？后面嗰架百三蚊啫嘛，你咪照上。 后面架头先本身有配合噶嘛。 哦，即系你觉得佢因为配合咗，啊、你就唔想俾呢百三蚊嚟赚。 梗系啦，系啊，佢本身系配合噶嘛。 咁跟住你结果行到去呢个酒店， 跟住唔系，跟住咧都有啲保安哥哥 OK 噶，决定走啦嘛，唔喺嗰个车站度等啦嘛，咁咪走出去先咯。我本嚟个心目中嘅预算咧。就系即系翻咗入去先，咁睇下有啲咩其他交通工具搭，或者再出嚟搭咯。总之呢架的士会走噶啦，之后系啦。咁跟住唔系，跟住走嘅时候咧，都有啲唔系咁好嘅保安哥哥咧，都有啲好嘅保安哥哥嘅。咁有个保安哥哥同我讲，其实嗰边咧有个车站嘅，系啦，即系 远唔远咧？因为我听日去啦，我好耐冇去新郑，依个新郑机场。 你当成个香港机场嘅一半咁大啦，咁由香港机场嘅。东边行西边都唔系好远啫。 我都有三年冇去郑州啦，有两三年啦，系啊。咁啊，听日你嗰个系 南车站，南车站系打标嘅，南车站都正，其实两边车站个硬件系一样嘅，但系南车站就原嚟正规啲，就打标嘅。 吓，即系唔使讲嘢噶啦，上车 系啦，就系系啦，唔使讲嘢噶啦，就系打标，你跟打标咯。咁佢都有路费嘅，路费就收咗你30蚊个桥费咯，你当隧道。 佢应该要桥费有发票俾翻你噶， 有发票，其实桥费系10蚊嘅， 但系佢收系30蚊， 收系30蚊，系啦。咁佢上车嗰阵时候都讲明嘅，系啦，有桥费收咁样。咁呢个唔系太多算啦，因为我哋咁走嗰阵时咧，佢都有收，就收20蚊。咁即系桥费有少少，收多收少啦。 咦？咁作为报销嘅话，咁你咪自己蚀咗20蚊咯？ 唔系，佢俾翻咁多发票俾你噶。 哦，手撕发票嚟嘅， 发票佢冇，系啊，手撕， 手撕嘅，哦，因为而家全国都系机打噶啦，大部分都 做到嘅。嗰个我走嗰阵时啦，佢俾个过桥，你当隧道费啦，隧道费嗰个俾10蚊发票佢，咁佢俾我啦，跟住佢再自己攞多，唔知边度攞多10蚊，同一模一样嘅，嗰个桥费可能之前储定嗰啲啦， 有日期噶， 我又冇留意。 咁你公司真系好嘅，公司一帮你睇，譬如上系1995年咁样，你都可以报咁样。 我又冇留意佢有冇日期，但系总之。 之都睇落系一样嘅两张卡，系啊，咁啊，总之 OK 啦，咁样，咁同埋呢啲十蚊廿蚊就都算嘅，即系唔系太过夸张。头先我争一百， 但系你要拖住个行李由呢个咩北面车站行到去南面车站， 都 OK 嘅，都唔远，系啊，同埋即系都叫做嗰度都另外有翻啲好少少嘅印象，就系、是、都有啲正常啲嘅保安哥哥，即系你正常你一个机场嘅职员，啲旅客嚟到你一个城市嘅第一个印象，你其实呢啲保安哥哥应该系要即系帮手保护下啲旅客噶嘛？ 或者你咁理解，一个保安哥哥喺机场度打工，佢一个月嘅工资可能讲紧系两三千蚊嘅啫。喺郑州我谂差唔多，唔一定唔会超过三千蚊。咁佢嗰个其他啲佢哋叫做小金库啊，佢哋嗰小金库啊，喺边度嚟咧？就系同啲的士司机勾结咯。咁可能收入线费啊，或者每一单再拆账啊，依度就系佢哋嘅收入嚟噶啦。咁每一日可能多一百蚊就一百蚊噶，每一日多一百蚊，你谂下，一个月当佢翻廿五日工，佢就多二千几蚊噶咯。系啊，依度亦都系点解或者系国内而家嗰打车咁腐败咁黑暗，亦都咁嘅情况。同埋你头讲咧，嗰个后面嘅车系一定唔会上嚟嘅，因为如果系一上咧就破坏咗，系啦，坏咗个规矩， 好似做烂咗事啊。 系啊，或者讲喺打车咧，我前几日就去咗。因为你哋啱啱诶头所讲啦，技术性原因，你哋想集录嗰个就出冇办法出到街啦，咁啊等翻翻嚟。其实小弟咧前几日就喺海南博鳌啊，咁啊呢个博鳌呢、這个亚洲展览中心啊，亚洲呢个会议，即系应该系习近平啊或者一啲国家领导人咧，成日喺呢个博鳌开会，就喺嗰度嘅。 博鳌啊 ，鳌拜个鳌啊，韦小宝嗰、那个。 好深啊，两个字。 系啊，咁咧，哇，嗰度真系惨啊，叫。天不应，叫地不闻。你基本上入到去开会咧，你中间想走出嚟咧，系冇可能嘅，冇办法嘅。 系咪人大会议嗰啲咁样？ 系啦，系啦，坐晒喺度。都唔系嘅，佢系一个 seminar 性质嘅。咁啊，譬如有好多唔同嘅展厅啊，咁你去到听佢哋一啲嘅因为今次系围绕一啲药业嘅，讲一啲药品嘅一啲情况，咁我哋听下啲讲座，听下佢哋一啲针对而家药品一啲最新消息啦。咁有时真系哇顶唔顺啊，好冷闷啊，真系想翻酒店啊！个大会又曳，我间酒店咧就距离个会场咧打的都要三四个字，咁、样想走咧真系冇办法，唯有收尾又用呢个滴滴啦，滴滴打车啦，咁走啦。滴滴咧基本上咧系唔会有人去应机嘅，佢系见到有我呢个人阿 Win 咧去叫车，但系佢唔会应机，佢就会驶到去你附近。跟住咧就同你讲，佢哋嗰个维价工作做得好好嘅，就睇、我所咩维价咧，就系维持呢个价格稳定。 维标咯，同香港 系根本就系维标，唔会少得过50蚊嘅。由呢个会场到我酒店，其实如果打标就系10蚊嘅啫。咁但系格格车都一定系收你50蚊，咁、你都冇办法噶啦，因为你唔坐佢，你冇其他方法可以翻到酒店嘅。咁啊，呢个就系国内一个即系呢个的士出租车行业咁黑暗腐败嘅原因咯。咁、所以而家其实我好多情况下我都宁愿系 call 呢个叫快车咯、快车就基本上即系等同 Uber 咁咯、不过而家就合并咗，我觉得都系贵咗嘅。上次都讲过系贵咗。 咁你快车有冇玩到啊？嗰个咩博鳌嗰度搭去？ 冇车接，冇车应机，应该我觉得系又系有勾结噶啦。所以今次海南岛之旅，转头先啦，听或者听咗 MJ 讲呢个河南先啦，我都有啲兴趣，因为我听日就去河南啦。 所以。我想讲河南，其实 你对呢个城市嘅印象系点样啊？ 比我想中落后啦，一嚟就、即系我喺嗰个地方， 郑州已经系最发达。你嗰、那个我你住我介绍你嗰个嘛、金水路计嘅酒店啊，系金水路系金水区，基本上已经系最繁华噶啦。 系啊，然后咧有地铁嘅，那个地铁都新嘅，因为系好似啱啱新起两三 年。你有坐过？ 有啊有啊，坐咗去嗰、那个市中心。咁咧佢地铁得两条线嘅啫，好似一个十字咁样啦。咁我去十字中间嗰个转车站，应该系市中心啦。我都问咗啲地铁嘅职 员，即系你系唔系因为做嘢嘅，你系真系 游历下啦。哇 ，M J 个工作几好、啊， 咁你总有私人时间嘅。 夜晚四点嗰阵咯， 唔系夜晚四点边有地铁搭啊，大哥。 咁有咩睇到咧？诶， 冇嘢行，真系冇嘢行。去个市中心行嗰个咁样嘅商场，商场有啲正常嘅牌子嘅，即系 咩山雕衣啊， 唔系都有 Adidas、Nike 嗰啲嘅，但系即系你。睇唔落眼啦，同埋个商场同我哋香港真係購物天堂啦，可能即係我哋睇落去就完全都唔入流嘅买嗰啲嘢。 系啊，咁跟住冇啦，行个商场，跟住周围都冇嘢行噶啦。 你去及女啫嘛？ 我唔系你，我真真正正去睇人哋嘅商场咩？ 但系你唔会买到嘢咯，喺国内啲商场真系好，即系有时除非我系真系好有需要啊，可能真系譬如去到河南啊一次，真系买咗件褛嘅，因为带唔够衫，咁跟住三四年前冬天真系好冻咁啊，买件褛。如果咪正常，我真系冇，完全系一个购物嘅意欲都冇啊。 件褛翻到嚟香港仲着唔着？ 抌咗啦。只不过应付一个温暖啫。 我哋都系因为咧，我个同事咧喺我同我行下行下嘅时间咧，佢就话：诶，有个客可以见，跟住佢讲笑咁讲啦，都唔会咁做嘅。讲笑咁讲，喂，阿 MJ 啊，你买套衫诶，阵间同我见下啦。咁我哋系咁依睇下啲西装， 冇着衫， 我着嗰啲便服，咁我睇下啲西装咁样啦。哇，真系买唔落嘅嗰啲西装， 好柒， 柒啦，又贵啦，千几两千蚊嘅，唔平嘅。 屌你猪钱嗰度千几两千蚊啦！ 我啲西装睇落去， 你谂住几多钱？你谂住200蚊？ 嗰啲衫睇落去系唔值钱噶嘛，大佬啊！嗰西装系送俾你，你都最谂下着唔着，跟住再睇埋佢，哇！即系可能风格唔啱啊，又唔可以咁样还你嘅时候，即系品味唔啱啦，系啦。咁跟住买去睇，哇！咁贵嘅。 咁结果咧，梗系 冇买啦。 咁你学周星驰咁啊，条胎喺度有乜做啦？ 我即系之后都冇陪佢去见啦，嘅着便服咁啊，你中意去见你去见咯，我翻酒店啦。 OK， 我中意大家都冇去见。 咁有咩即係你喺边个商场，系咪嗰啲曼达啊，系咪曼达 啊？我唔记得个名字。係啊，类似啲百货公司，即係类似好似中佐敦嗰个咩华润百货咁样啦，系啊系啊，我谂类似嗰个感觉啦。 O K， 但系你好多嘢买唔落，咁跟住想睇下又去有咩地方嘅小食啦。通常商场出边有啲小食都冇乜特别，即系佢成日卖嗰啲红枣啊啲嘢又唔。 红枣佢嗰个牌子好出名嘅，全国好出名嘅，叫考生嚟，好想嚟。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，有冇买翻嚟啊？ 有见过，冇，唔啱食。 搞咗第一次去郑州唔买翻嚟啊，唔支持啊当地经济啊。 唔系，我买其他嘢，买其他嘢。我买咗少林寺素饼，因为佢嗰度咧，我又系走嗰阵时先发现，原嚟喺新郑机场一出嚟，跟住搭的士去少林寺系一个钟嘅， 系 咁其实好多人去郑州咧就会去少林寺嘅， 系 系啦，就少林寺原嚟系上市嘅， 系上市公司嚟噶，系啊，啲主持揸 Benz 噶， 有旅游业嘅， 系啊， 咁走嗰阵时个的士司机同个的士倾咗好多嘢，咁佢话即系可以去少林寺啦，下次嚟， 同埋有冇介绍你去一个叫黄河游览园？我觉得挺值得看的，它有一个很大的尧舜的石像，尧舜就是以前即历史尧舜禹汤咁样咧，就是相传是河南的，咁喺呢个黄河游览园里面很大很靓嘅，我觉得 OK 嘅，喺郑州大概搭车一个钟头到咯。我当年应该四年前我去过，都 OK， 我觉得值得去嘅。咁其实包括头先 MJ 你讲嗰个少林寺，我都是很想去，因为但系亦都冇去过，睇下今次有冇机会。因为相传嘅中国五岳啊，就系睇呢个笑傲江湖有五岳剑派啊，五岳我应该就华山，华山系西岳，北岳、南岳都叫行山，但系个行字唔同写法啦。东岳系泰山，咁中岳咧就系嵩山，嵩山少林寺。你去嘅少林寺，你即系想去嘅少林寺啦，就喺嵩山。我应该就争嵩山系未去嘅啫，咁应该唔好远啦。司机同你讲话几耐车程？ 一个钟。话下次可以带你去，点解咧？因为佢以前咧就喺少林寺，哇！真系卧虎藏龙啊！佢以前就喺少林寺嗰度咧，就收行歌嘅， 住少林寺艺学院啊，同周星驰一齐。 跟住我哋问佢啦，我同事问佢嘅，佢话咪有十八铜人嘅，佢话有啊，真系有噶，唔系讲笑啊！ 一齐坐大碟啊嘛，我知 少林寺十八铜人，佢话都唔贵噶，佢话即系我听佢讲咧， 咩点样贵？ 一百蚊 哦，即系入场费， 系啦，场费。咁我唔知有冇中间入边有冇啲主题公园， 你要同佢坐就坐碟咯。 系啊，嗱呢个机呢个。呢个摊位游戏叫做十八铜人同你坐啲咁样，系啦，一蚊只 ，OK， 炒啊，屌你！ 但系点解你都唔去咧？今次其实你前后三，你唔知少林寺喺郑州， 我真系唔知啊，系啊，我 哎呀， 唔系我知有少林寺，但我唔知咁近 哦。 系啦，咁同埋即系我哋真系去做嘢噶嘛，如果真系去玩， 乜唔系玩嘅？ 去做嘢咁未必咁多时间啦。咁咪原来一个钟咧，事后睇翻就其实够时间去嘅。 系， 譬如话嗰日一出机场就去咯。但系跟住之后冇乜时间，有啲客又唔系排好队乖乖地咁样，我今日三点四点五点咁样噶，啲零零碎碎咁样咧。 O K， 系啦。 其实除咗少林寺咧，因为我哋今次啦就讲喺河南啦， 我觉得河南都几多呢个旅游景点嘅，包括我上次去嘅头先所讲嘅黄河游览园啦 ，MJ 想想去又未去嘅，留翻个悬念，下次去嘅少林寺啦。其实洛阳咧都值得去，你见我今次都好。推介你去洛阳， 其实佢我估佢咧就系、是都系去啲古城咯。我见佢咧喺郑州都有啲旅游嘅 promo 嘅，就话去古都洛阳啦，去古都许昌啦，咁睇下古时系点样噶啦，睇下曹操嘅墓啦。 曹操墓又话安阳啊嘛，之前几集都讲过， 多地方 但系都唔知系真定假。 啊、 安阳好远，系啊，即系有好多个曹操嘅，我谂国内应该都好多曹操嘅。 曹操都惊你搞佢嘅，所以摆定好多地方都系我嘅墓咁样，睇你去边度揾我。 所以都唔知。边个系真，边个系假啦？不过头先讲开啊，依个洛阳啦，其实咧由你依个郑州咧坐高铁去洛阳咧，都系我印象中都系四个字至半个钟头， 半个钟头啦，应该系 好近嘅。佢应该有一个站，我如果冇印象冇错咧，当年我系去依个龙门站，佢就叫龙门，就龙门客栈。嗰、那个龙门 哦，嗰度真系有间客栈 嘅。诶，唔系，嗰度有一个好出名嘅景点咧，叫做龙门石窟。石窟啊，唔系屎窟啊，龙门石窟，龙门石窟啊，系啦。咁啊，系以前咧，佢系一啲佛像啊，系全部用啲石雕出嚟、哦。其实你会觉得系一个好宏伟嘅工程嚟。佢有啲系雕咗喺个石头里边嘅。咁、哦、当年我去咧就冇请导游。咁啊，冇人讲解，咁啊，纯粹睇我都觉得系同埋佢啲国内嗰啲咧，即系有啲地方做得几好，但系龙门石窟咧，当年去咧就冇一啲嘅，即系正常你譬如睇一嚿石头，佢可能都会有一嚿有啲字去讲解啊嘛。咁我当年去就未有，所以就系纯系啊 石咯， 系啊石咯，嚿嚿都系石咯。 呢个石咁样三个堆埋一齐就系石窟啊， 对唔系好多噶，起码超过几百嚿啊， 所以嘅石窟 系啦，咁啊都。OK， 我觉得都值得去。你会睇到当年咁几宏伟，因为河南咧自古以嚟就是中原地带、 哦， 就系一个中原地方，包括到现在为止咧，全国据称啊，全国应该系超过五成，有个说法系七成嘅粮食咧，都系由河南省提供嘅。 哦，系咩？ 农业大省嚟噶、哦，河南人口系超过一亿嘅。 咁啊，系以前古时啦吓，都系洛阳嗰啲系大都会嚟噶嘛，等于而家北京咁样。 系 系啊， 系。 所以我估佢咧有啲都系即系类似。似佢哋系偏向复古嘅，即系所以现代发展就冇咁多嘅，所以我去到郑州就有啲系咯失望噶，即系咦咁样嘅咋个城市？唔系 其实我觉得郑州都算系可以噶啦、 嗯。你今次去睇下，我觉得衰过南宁，衰过中山。 可能你嗰个期望系有啲高咯、啊，你谂住同洛杉矶嗰啲比咁样。 咁你起码都 即系有乜嘢嗱？你要咩去都有啊？嗱，有大楼啦，有地铁啦，咁你仲想点啊？ 你睇落嗰啲基础建设啊，我哋叫做唔系好先进咯。咁你行嘅地方又唔多， 即系见唔到火箭咁样咁。 商场啊得过一个咁样，周围 你去唔到啫。 我喺酒店同埋再嗰个地站周围行，方圆我谂十分钟嘅路程啦。咁周围行真系冇咩好行，冇咩。 你嗰条街咧系叫做金水路，基本上系成个郑州都算系最繁华地段之一。 可以行去嗰个咩 径三路咯， 美食中心。 有冇行我介绍你嗰条叫京三路？佢啱啱系金水路同京三路嘅。 我有见过呢条街，但系唔觉呢条街有咩行啊？ 都繁华嘅，但系郑州啲道路咧比较奇怪嘅，得意啦。佢有啲叫京一路、京二路、京三、京四，打横佢就叫做京，咁咧又叫纬一路、纬二路，直嗰啲咧就叫纬京纬 道啊。 系啦，佢就咁样去分类嘅，所以咧就你会好清楚，同埋啊有啲大陆人咧都好佩服佢嘅，国内人咧真系佩服嘅。我一次约咗有个朋友，就系郑州啦，嗰阵个同事，咁咧我就揾唔到个地方，咁当年就冇。冇导航啊嘛，咁又亦都冇地图啊嘛，跟住我就打电话啦，连微信都冇嘅，应该系七八年前。 哦，我又七八十年代添。 咁咧，佢就同我讲话：，边个阿边边经理，你而家去到边度啊？咁样，跟住我就同佢讲，我而家见到有啲咩，佢话：，哦，知啦，你向东行100米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边系东啊？ 屌，我点样知边度系东啊？ 有啲人 夜妈妈，但系原来佢哋咧，譬如就咁睇呢个经，佢譬如经一路、经二路咁啊，佢就会即刻联想到，佢哋会知道边边系东面。啊、但系我真系自问我唔识咯。 冇睇广告。你去旅行你一定要带指南针、水壶，仲要问屋企人只手系电话添啊嘛！ 去旅行我就去到尽嘅，其他都唔识噶啦。不过呢个国内人系有啲强悍，同埋咧，讲呢个问路啊，或者 者系咩东南西北啦，仲、有一个好得意嘅奇地方咧、就系啲国内人你咁问路咧， 系 譬如话诶、我而家住什么地方，远不远，远唔远咁样咧， 唔 千祈唔好信。 佢话行啊，你喺度直行，好快到噶啦， 系啊， 千祈唔好信啊， 很近的，不用打车，咁啊好近噶，唔使打车。哇，老尾行咗成个钟头。 系啊，我都试过啊，我打翻去问啲同事，我打翻去问啲国内同事，喂，我行咗好耐，点解仲未到嘅？半个钟咯，佢话哇，黐线嘅边有咁快啊？仲要行几个钟啊？ 所以佢哋嗰啲近远咧，真系千祈唔好信。同埋，所以我就会问佢大概系，譬如话好近、或者好远，大概几我哋香港人嘅标准咧、就系大概几多分钟啊，或者几耐时间嘛、啊？佢哋就咁个距离嘅啊，大概两百米啊，五百米啊咁啊。咁初入行冇乜印象，两百米即系 几远咯？系 啊，即系两百米可能流长啊跑。可能三秒啊， 所以记住嗰个运动场咯，运动场一个圈系四百米， 系 咁、大概就会知道两百米几远啦。 即系我哋个观念咧，依、這个亦都系中港文化，即系冇贬义嘅， 系 咁啊，一个唔同嘅地方 啦，系习惯唔同啦、 都几得意嘅有时。所以如果我哋听众咧翻国内啊，呢啲地方可能都要注意一下， 要认清楚，即系究竟系几多米咧？两百米、四百米，而家都 OK 嘅，即系啲人大概同我讲、大概行啲内地人嚟到香港都系咁同我嘅，地铁站行去你公司几耐啊？我话行十分钟到啦，即系几多米啊？哦，咁样啊？三百米到啦。 诶、咁你唔够专业，应该系三百一十五 啊？咁犀利啊 ？OK， 咁呢个郑州咧，咁食嘢咧，食嘢你觉得点样咧？ 食嘢都有啲当地嘅特色嘅，即系嗰、那个曼克顿美食广场啊，叫做喺你介绍嗰酒店附近。咁佢系好似香港嗰啲美食广场咁啦，一扎嘅大排档咁样嘅，咁跟住你可以买咗，跟住摆入去你自己坐边张台食咁样啦，有廿几卅档，咁都啲地方特别少食嘅，但系都唔平，我同事两个人食。都食咗接近两百蚊。 哎呀，我唔记得介绍你一个叫做烧记烩面啊，烩系即系煮嘢食，跟住有一个炒嘢嗰个边，跟住一个烩字，我咁冇印象，就烧之烩面，系河南好出名嘅，呢、這个叫烩，我唔知系咪广东话唔识嚟啊，叫做烩面，好出名就喺京三路嘅、其实可以试下。 不过我觉得我哋正常香港人啦、或者少去啲地方嘅人啦、去到当地食下当地嘅嘢食，即系譬如佢一个点样咧，类似锅贴咁嘅嘢咧， 系 佢锅贴整成一个饼咁样嘅， 系咪叫做锅巴啊？ 唔系叫锅巴，佢都系叫锅贴， 都系叫锅贴。 系啦，咁啊， 里面有冇肉包住？ 有一拣肉添，有一拣羊肉、猪肉、菜咁样嘅。 系， 咁佢系咧将佢整成一块饼咁样嘅。 系， 咁佢饼好薄嘅，咁你可以将佢介翻做一嚿嚿锅贴咁样，都几特别嘅。 O K， 系啊，即系呢啲嘢食，你话佢好好味又唔系，但系就有当地特色咯。 啊，你就喺嗰个曼哈顿嗰个里面食，算唔算系咪类似 food court 咁样 ？food court 系啦。 哦，即系都要喺出面买咗飞仔，跟住就去攞嘢食， 买个现金券咁样百蚊现金卡啦，系啦，系八达通咁样啦。 吓，翻嚟冇肚痛嘅， 冇 OK 嘅，系、我哋呢啲出差达人吓、都食到嗰个肠胃 OK 噶，接受。 但系应该有冇饭食咧？我记得当年同八旗咧，八旗唔喺度先讲，当年同八旗去到呢个南洋啊，我同我哋南洋啊，咁样咧就去佢话因为当年咧，即系我最长嘅出差嘅，去咗我同八旗一齐15日，就上一集讲过咧，我哋就先喺河南郑州落。洛阳开封全去晒噶，最后一站系南洋。跟住就同我讲：，喂阿 Vina， 我真系唔顶唔顺啊！我好耐冇食过饭啦，因为河南系冇饭嘅。我哋当年2008、2009年系冇饭食嘅。 哦，系喎，有系喎，冇食过饭喎，真系。 因为过咗北方，基本上都系以面食为主食，佢哋就叫做主食，面食为主食。咁啊，所以临尾我同佢喺南洋行咗个几钟头。都云吞冇饭食， 好惨啊！听落去几阴功。 基本上都系面，任何地方。所以我哋当其实喺南洋点咧，一入间餐馆咧，系先问有咩摆面饭 、okay ， 有冇白饭？基本上系都冇，行咗好耐都冇。 我谂而家有嘅，同埋我哋喺酒店度就乜都有嘅。 系你喺河南有冇食饭咯？ 我好似今次特登冇啊，冇食饭，但系我记得间酒店度应该有嘅。 吓 系啊，同埋我哋去咗食间酒店嗰个系系苏杭菜嚟噶嘛？苏杭菜有饭食啦，应该。 哦，你喺酒店里面食？ 酒店楼下有间好出名嘅苏杭菜咁样嘅。 哦， 客请我食。 哦，咁开心。 系总有嘅。 做唔做得成啊？ OK 啦，客不都做成咗嘅。咦，剩翻最后一两分钟咧，讲下头先的士嗰个咧，呢个系我想讲一样嘢嘅。 系 的士咧，之后咧，我咪话有个好嘅的士咧，佢即系正常的士啦，咁下次揾翻佢啦。其实佢咧有佢个中原因嘅，佢话点解嗰个 机场嗰度出嚟嗰啲咧，就唔可以跟个标睇咧咁样。 系。 咁佢话咧，原嚟佢哋咧有分本地的士同埋外地的士嘅，可能新郑或者本地啦。 系。 系啦，跟住其他市咧就唔系本地嘅。咁咧，佢如果系外边的士入到去咧，佢就唔可以喺佢嗰个唔可以喺度上客嘅。咁所以入去咧就变咗系真系空车啦咁讲。 O K。 系咁其实咧佢所谓呢啲唔可以睇表咧，其实都系佢为咗生活逼不得已嘅事嚟嘅。 系。 咁所以其实喺个的士角度嚟讲就冇错嘅。咁我想讲嘅系咩咧？其实好多时一啲扭曲嘅行为，我哋认识嘅强惯一啲扭曲行为咧，其实未必真系个人嘅问题， 系 啦，系佢喺佢嗰个唔公义嘅制度之下咧，自然出嚟嘅反应，为咗佢都揾食噶咁样， 系 就出嚟嘅反应。咁所以我哋咧，如果想维护一个人，佢哋有正常嘅嗰、那个价值啦，那个正常嘅行为咧，其实维护公义就最紧要噶啦。 其实咧，讲开呢、這个头先，我非常认同 IMJ 讲制度嘅问题， 是 真系一个制度嘅问题。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啦，咁我再讲一啲针对个制度啊，今次喺海南都有深刻嘅体会，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， 下次再讲， 好，拜拜。